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命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啦，又到呢个星期二啦，呢、這个夺命捞松啦，咁就终于咧就即系完成呢个温哥华之旅。 加拿大 啫，即系世界巡回。 啊，唔系温哥华，多伦多系咪啊？ 多伦多冇啊，冇去到结果。系啦，呢、這个世界巡回啊，我哋叫做。因为你知嗰啲歌，香港歌星都系咁噶，去大西洋城唱一场，跟住其他全部喺大陆咧，佢都叫佢都叫世界巡回嘅。其实 咁你哋净系温哥华就 都算系啦，梗系啦，起码温哥华嘅即系华人多过大西洋城添啦。咁咧就我谂好多听众咧都即系留言啦，就话啊唔喺度啊，多多挛啊咁样。 系啊，咁所以我哋啲 view 数都跌得好紧要啊。 真系，你唔好氹我开心先得噶。 啊？ 咁因为有个 lens 啊嘛 ，lens 过一两集仲 惨不忍睹系嘛， 系啦。 咁仲有我哋城寨林尚义啦， 阿湛啊嘛， 系啦。咁就我啲听众咧就话：喂，点解阿湛国阳咁兜咁有趣咧？讲嘢讲讲下又得翻，哎，咪住先，咪住先，等我讲翻先，咁 补充一下， 等我补充一下咁样。咁我嗱，大家即系听节目就系咁样，即系要好似阿胡苏所讲嘅，要有呢、這个。包容之心啊，即系欣赏人哋嘅。 唔系包容，唔系，我觉得 OK 噶。即系嗱，城寨节目有不同 character 嘅人，不过最紧要就系互相尊重。 系啦，咁就 要互相尊重。 因为我听过一集啊，真系。 系。 有个湛国阳同埋你同埋阿周博 贤。周博贤。周博贤会嚟噶吓，唔使担心。 周博贤就而家拍紧车嘅啫，其实大家唔使担心。咁咧嗰集我觉得就好笑嘅，我觉得。 因为好笑喺边度咧？ 好笑在咧就系咁样。你记唔记得罗家英初初出道嗰阵时咧？其实罗家英好认真去演绎，但系咧出嚟个效果系好笑嘅。林尚义都系啊嘛。即系咧佢。不知道自己搞緊 get， 不過在人哋聽落去就覺得很好笑嘅係，咁所以我覺得阿湛咧其實有多多少少咧俾我有呢種感覺，佢有潛質，成為一個城寨嘅羅家英。 係 嗱，我哋走咗城寨佘詩曼之後，去咗記協做總幹事之後咧，我哋又培養一個新星出嚟啦，就係叫做城寨羅家英。我覺得就俾啲時間咧，我覺得好快。2017年咧，呢個 明日之星 係啦，叫做城寨之星啊，仲勁過巴基之星啊！咁咧就所以咧就我覺得翻到嚟之後咧，就好多聽眾話想聽多啲關於特首選舉跑馬仔嘅分析啊，咁所以我就做咗一個叫做天馬行程報導嘅一個 Facebook Live， 咁就好多聽眾都有留言嘅其實。咁但系咧就因為呢個係大事嚟嘅，我覺得即係頭等大事嚟嘅，咁所以就亦都不厭其煩啦。我諗唔同節目都會即係 touch 到呢個問題。咁但係我就希望有個分，即係有個 streamline， 即係話喺我哋星期二嘅節目咧可以討論得深入啲。我覺得 係啦， 係啦，就唔係純粹淨係即係按一啲即日嘅表現啊，即係臨場嘅表現嚟去做 comment。咁所以今晚我哋都雖然係講呢個。腐皮奶媽，咁咧，但系咧就希望講得深入啲，即系奶媽個困境喺邊度咧？咁而從而睇到，即系話香港呢種嘅小圈子選舉模式，就算如果走向一個冇公民提名嘅一個所謂嘅普選，即系由選舉委員會變成提名委員會，然後出閘去一人一票選，又會。究竟是好了定是衰了呢咁样。 刚才世良所讲的东西 exactly 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声音，不如我们一阵先讲啊，我们一直是点提。现在有很多的声音就说最衰啦，昔日不待住先啦。 对啦，待咗先。 如果待咗先就咪会是薯片叔叔咯，即是咁即是说就会是薯片叔叔咪做特首咯咁样。一阵我们就会细致咁分析。究竟真的有我们待住先的时候呢，究竟的情况是不是好过现在呢？我就會覺得咧，係比而家更差、 更差、更惡劣、 更惡劣嘅， 同埋個政治後果更嚴重。 係啊， 更嚴重。咁就首先講翻呢個奶媽扶貧先啦。嗱，我覺得奶媽有一個幾 即係而家我睇到嗰個軌跡啊，係幾大鑊嘅。 嗯， 佢我覺得佢越嚟越似唐英年。 嗯， 2011年嗰陣時嗰個狀態。 那個狀況。 嗰、那個狀況。點解咧？就係咧，嗱，首先你從幾個層面去睇，包括第一佢嘅競選辦嘅組成。 嗯。 然後組成之後，佢嘅選舉工程嘅表現。 嗯。 然后到佢咧就系而家呢个公众对佢个观感， 嗯， 其实佢所有呢啲问题都喺唐英年身上出现过嘅， 系 嗱呢个唔系净系奶妈个人本身个 character 或者佢嘅 character 好与坏嘅问题，而系嗰种嘅中式阴点嗰、那个冤魂不息嘅情况底下，同埋咩咧就系、是、香港嘅政治利益集团。借選舉嚟去 爭取自己的政治利益的過程， 嗯， 係令到嗰個候選人必然會污名化， 嗯， 係變成一個形象惡劣的人嚟嘅， 嗯， 就算我不喜歡奶媽，其實呢個我自己講得很清楚， 嗯， 但是我覺得都戥佢可憐嘅，其實真係， 嗯， 你諗下一個三十幾年嚟即係形象。起碼由97年到而家啦，起碼個政治形象都係比較好嘅人。 佢好噶，佢初上啊，即係做梁振英嘅政務司司長嘅時候咧，我哋好多香港市民覺得心慶得人咯。 由佢去， 因為有啊六八九喺度，咁啊最少有翻個 正派啲嘅人， 正派啲嘅人啦咁樣。即係當時咧，其實阿奶媽咧，即係俾人賦予。期望覺得佢係同阿梁振英係唔同嘅，咁點？ 香港良心啊， 係啊係啊，好似陳方安生 係啦 ，Anson 對住阿董咁咯， 係啦。咁點知嗱？而家我覺得已經係非常清楚啦，即係話咧，哦，原來佢係同路人不得止啊！我覺得正佢哋喺好多思考方法啊，佢哋嘅處事方法，原來係同出一轍嘅。即係你而家係睇咧，都我覺得頗為清楚啦，已經。 嗱，我覺得呢個有幾個轉折位嘅，我覺得。 啊 回歸即係1997年之後咧，香港嗰、那個關於香港嘅管治咧，一路我覺得都有兩條路線喺度。一條路線就係叫做紅色官僚，即係共產紅色政客。 嗯， 由董建華到梁振英，到而家林鄭月娥。 啊， 另外一條咧就係港英餘孽。 嗯， 就係Anson Chan、曾俊華、曾蔭權。 嗯， 咁兩條路線嘅分別係咩咧？就係、是、紅色政客咧，就係、是、咧希望咧將香港好多嘢改變。 嗯。 美其名就是说要大有为，美其名就是要说追上国际竞争，实际上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将香港改造成为一个好像内地这样的一个形式的一个管治体系， 嗯， 包括将公务员变成干部，你越多这些即大有为的施政，你越是要 control 那个行政机关呢，令到它可以跟着你走嘛， 嗯， 那你就要将那些perm set 啊，那些即是常任秘书长呢就全部換曬，將跟住就將嗰個嘅法定機構諮詢組織嗰啲阿頭咧，就全部換曬啦。其實你諗下，由董建華到梁振英都係實踐緊呢條路線嘅， 嗯， 只不過梁振英做得好 explicit， 即係好明顯啊， 嗯， 俾人睇得到，所以變成涼粉主義。 嗯， 但係咧，佢哋背後嘅思路咧，都係希望咧 build up 一個 political machine， 嗯， 一個類似執政黨嘅一個政治機器， 嗯， 去駕馭港英時代留低嘅政務官， 嗯。 所以他们那些大有为的施政做不到的时候呢，他们就一定是 blame 那些 AO 了。 嗯， 这个由董陈之争开始的，其实一路到这个六八九和胡苏之争，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来的，我觉得是，嗯，就是他们那种红色政客想改造香港那个蓝图。 嗯， 但是呢另外这边的 school 是什么呢？就是一边妥协一边就负隅顽抗。妥协那些就是什么呢？譬如Donald Trump你逼到埋身要擴大問責制，我咪做啲咯，係， 嗯， 嘛？國教呢啲北京要落到即係總書記落命令嘅，我咪做啲咯咁。 嗯， 但係就做到水墩墩嘅，通常都係佢。 嗯， 你睇到國教你咪睇到咯，做到水墩墩。 嗯， 咁同時咧就對政府嘅角色咧，一路以嚟咧都靠個公共財政去控制住嗰個嘅即係政府嘅開支。 嗯， 咁所以呢個咧就係、是、一路以嚟就變成兩條嘅管治嘅路線嘅方向。 嗯。 而很明顯，民建聯等等就是企在呢個即係董建華式呢種施政嗰度。 嗯， 快啲埋嚟啦！坐喺嗰度做乜鬼啊你？啊，仲想搶住，仲想搶飛煙，係嘛？咁咧就而家講緊好嚴肅嘅問題啊！而家就係呢個奶媽嘅前世今生 啊。 咁咧呢種董建華式嘅思維咧， 能夠入侵奶媽咧，我覺得係有原因嘅，因為佢嘅最大嘅政治支持者其實唔係西環，係董建華。好多人話六八九二點零，我覺得唔係。我而家修正我嘅睇法，真係，我覺得奶媽係董建華二點零。 哇，隔代遺傳。 係啦，隔代遺傳，我覺得。咁你就死啦嗱！第一，佢有董建華二點零呢種乜講乜講假大空嘅施政。第二，他有梁振英加持，係嘛？梁振英不斷讚譽佢，今日我諗梁振英有聽我哋節目嘅，所以就冇再 comment， 冇再 comment。究竟奶媽 應該係阿馮偉光有聽，成日話佢白宮 派，係啊係喎，似啊似， 調氣唔衰 啦。咁咧就第三就係佢有呢個專業官僚嗰種 arrogant， 即係政務官嗰種傲慢。其實呢三樣嘢加埋一齊。就令到佢成個政治形象就開始瓦解添，我覺得而家係，其實好大鑊，我覺得奶媽，即係佢而家我諗佢唔知嘅其實，即係呢個次子門能夠衝出國際咧， 係 呢個真係匪夷所思嘅，你真係匪夷所思啊！所以我就話中聯辦落咗個死命令要幫佢攞700票咧，即係呢個神嘅旨意嚟嘅，即係顯示到咧呢個信神嘅信息啊！是顯示到呢個七字呢同佢有關， 仲要700個提名票添喎，而家講 700個提名票喎，唔係暗票喎， 實名㗎喎。 係乜嗱？你即係結合幾樣神預啦，我覺得第一就係入唔到閘啦，嘟咗八大通之後入唔到閘啦，即係話上面批咗啦，嘟咗俾你啦，你自己唔識入閘，呢個又係神預啦，我覺得。第二。屙完屎冇廁紙啊！唔係佢冇話屙屎嘅，總之係夜晚黑冇廁紙。 係、哎、你唔知咩用途？ 係啦，即係不懂善後啊！ 不懂善 後啊！呢、這個就係第二嘅神語啦，我覺得。咁、啊、另外咧就再加埋咧就係700票提名。 嗯， 係嘛？呢三樣嘢，如果我哋相信有天主嘅旨意咧，其實天主嘅意思就好清楚嘅，其實就係叫佢唔好入閘。 嗯。 系嘛？第一就是、第二就是因為無法善後，所以咧佢就要衝出嚟七啊要，結果就啱啦。而家上埋 BBC、Daily Mail， 就變成呢個次子門。 係， 我諗即係對鬼佬嚟講係， 真係好匪夷所思嘅啫。 嗱咧，阿細良所講咧，我覺得阿奶媽仲啊，即係除咗有嗰個所謂你睇到佢前世今生點樣陷入，就本來從港英嘅系統，變咗係呢個董建華 2.0， 就將。呢、這個所謂的紅色官僚嗰種嘅 mentality 就完全吸納啦，入曬落去啦， 入咗係啊。 好啦，我覺得如果你睇到佢而家嗰個選舉工程咧，佢亦都陷入咗一個嘅困局，即係我哋都有睇過。佢陷入一個困局係咩咧？就好似所謂嘅頭先講唐英年一開波嘅時候所陷入，即係冇幾耐就陷入一個困局，就係咩咧？喺挨打嘅狀態，而呢種挨打嘅狀態係會益。發增加佢嗰種咩咧？佢嗰個嘅佢嘅 response 係點咧？佢係會越係做一啲傻嘢嘅， 即係跌咗落去沼澤咁咯， 即係做更加多嘅嘢， 做更加多嘅嘢。咁咧嗱，依、這個咧就令我諗起咧，即係依個啊依、這個周濂咧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嗰篇文章嘅叫做咩咧？就叫做大將與大將與大將與咩咧？哎呀，唔記得咗添，我最近我貼翻出嚟。咁佢講嗰篇文章講咩咧？我一陣會可能記得翻嗰、那個文章嘅名。佢嗰篇文章講咧就係、是、其實係講緊一個極權政府嘅一種嘅心理狀態。佢就話咧，當時咧就有一個嘅少年人十幾歲就去到印度嗰度咧，咁咧就突然間出現一隻大象搗亂，於是佢攞咗支槍，後面咧就成班群眾喺度。佢嗰刻嘅心理狀態係咩咧？佢嗰刻嘅心理狀態就係、是。咁我開槍嘅唔開槍咧咁樣，佢話佢陷入一個狀態就係咩咧？佢作為一個嘅代表英國嘅呢個咁嘅帝國嘅咩咧？佢嗰個嘅面子啊、威權啊、 榮辱啊、 榮辱啊，全部掛咗喺佢嘅膊頭嗰度。 大將於民意， 大將於民意係啦。咁咧，於是佢就到最後決定開槍。佢話因為點解咧？佢話逢親係陷入一個咁嘅即係叫做咁嘅 mentality， 咁嘅思想狀態之下咧，你係其實失去自由嘅。佢即係講緊就咩？極權政府與威權政府都係會係，其實你唔好以為佢擁有一個好大嘅權力，其實同樣佢去控制你嘅自由之餘咧，佢自己都係失去咗自由嘅，跌落咗陷阱嘅。你而家你睇到啊， 阿奶妈嗰个状态，那个思想状态，你唔好净系话佢而家陷入一个公关危机或者关公灾难， 嗯、 而系佢一出嚟参选嘅过程当中，佢失去自由。 佢冇一定关公灾难噶，我觉得 系。佢已经失去自由，因为点解咧？除咗细良你所讲，佢所代表后面嗰种嘅力量，系令到佢咧、嗯，基本就系陷入一个咁嘅局面噶。佢唔会好似阿胡苏贞咁自由嘅。 嗱，你睇翻堂堂，你咪知咯。堂堂真正释放自己系咩咧？扑个街嗰阵， 扑个街之后。 就在兩場辯論裏面真正的唐英年就出翻嚟，你呃人嗰個 係啦。 嗱，乜事？但係你諗下，佢頭半決大部分嘅時間嘅campaign都係失敗嘅。 啊，嗱，而家 奶媽都一樣 嘅，你一樣嘅。奶媽而家孭住一啲嘢係揈唔甩嘅，就係所謂嘅六八九路線啊， 中聯辦、 中聯辦啊嘅嘅 blessing 啊咁樣。呢啲嘢其實加諸喺佢身上係搣唔甩之餘咧，又跟住你變咗你喺每一次嘅選舉論壇當中咧，呢啲咁嘅 difficult question 咧，佢就變得好 defensive， 一定要好 defensive。 同埋公眾會有一個即係冇咗一個。現在我經常說究竟林鄭代表什麼、嗯、選舉就很簡單、 嗯、 你起碼被人看到你說胡蘇你喜不喜歡都好薯片叔叔代表什麼大家看到嘛、嗯 啊、 就算你說休養生息好卸做好、嗯包容好、嗯等等這些東西但是究竟奶媽代表什麼呢沒人知道一想起就是剛才那些衰東西、 啊、 你今天劉業強加持重大鑊、 啊嗯、 你當日好打得新界僭建那壇東西又被人拉出來 你現在不是這樣你現在所有的東西是至於奶媽呢是一個其實是很危險的境地就是好像鄉議局啊好啊又拿了十幾票啊拿到二十幾票 二十幾票 拿到二十幾票但是這個的加持民望 見不 見繼續因為 exactly 大家都會懂得想的嘛想就說鄉議局是一班什麼人第一第二哇你班友仔昔日呢又講僭建是啦就是僭建僭建你咪冇做到嘢囉 就攞咗票啦 所以你咪攞票囉 原來你唔做嘢就係攞票係啦 喂你表面上好打得實際上就唔打得 啊 是不是专打小市民恶那些你又不敢打。 他现在不停地 reinforce 他这种這的形象呢是属于什么呢包括政治有个用得比较什么就是政治标志我们说什么都是政治交易来的。对于他来讲他没有政治信念这个人是一个政治交易员来的。 不是大恶的我就是说当公众都不知道林郑是什么、啊、现在是除了不懂搵厕纸啊。除了不懂入閘啊之外 這些東西很小事 這些反而關公災難反而小事小事但問題就是到今天他已經沒有辦法問題就是這樣當公眾對你的壞印象形成、 嗯、 你想撇清和六八九的關係、嗯、你想撇清西環治港就算你明天開個記者會公開譴責張曉明都好了、嗯、人家不信你 不信 你要做戲啦扯貓尾啦當然是為了形象啦這樣、 嗯 即係你而家做又死，唔做又死。 佢而家同六八九撇清關係，又會係另外一個撇唔到啊！ 撇唔到噶啦，已經係 啲人好似你講，即刻嗱，所以而家陷入一個咩咧？任何唔好嘅嘢發生喺阿薯片叔叔身上咧，大家都會體諒，同埋唔信， 甚至幫佢消毒， 係啊，幫佢消毒。 你睇長毛俾人鬧到 啊，唔信添嘛？即係譬如你而家你試下， 大家唔好再鬧我啦。 你試下中聯辦又發放一啲抹黑嘅嘢出嚟咧。現在今屆我很有信心就是人們不會信之餘就是反而強化了薯片叔叔那種被壓迫 受中聯辦欺壓 如果我是薯片叔叔讀一點的話自己 自己發 自己抹開廁紙抹黑自己 所以即他現在就有一種 underdog 的感覺 underdog 其實就即在民意角度是其實是有著數的 因為市民我覺得 錯 他 富有嘛 同埋不喜歡即是他明知北京有四的 是 但是你都好好醜醜即是個袁凱去欺壓個妹仔的時候、嗯、你都好好醜醜就請他吃餐飯不要、啊、晚上一撐開棟門就你了嘛你明白嗎即是梁醒波咁 啊， 系嘛？即系而家个问题就系你连嗰块最后尾嗰块遮羞布你都扯埋佢，而家系 唔系？而家系啊， 劲咁冲入去个妹仔间房，而家 系奶妈揭开嗰块布啊！ 大细佬，唔好讲啊！真系，我谂已经除咗叶柳怼只脚上嚟重口味之外，你仲话奶妈揭开块布啊？真 系，哎呀，真系谂起 都得人惊啊！真系， 唔系嗱，而家事实上系好大镬嘅，因为点解咧？嗱，你讲翻奶媽而家最大鑊嗰件事咧，我話點解唔好將佢嗰種唔識入閘啊、擦出國際呢樣嘢 take it too serious？ 因為點解咧？真正我哋應該要 take it very serious 嗰單嘢咧，就係佢同二十幾個嘅傳媒高層喺一個嘅 密室之內發布了一些嘅涉嫌違反選舉條例， 選舉及舞弊， 舞弊係咪？呢一樣嘢咧，嗱未完嘅，我覺得唔應該完。嗱，而家300 plus 民主300 plus 係關你哋事嘅，點解咧？嗱，呢一個咁嘅條例裡面咧，係所有持份者除咗係參選人之外咧，仲有就係選民。 嗯， 好啦，你哋係絕對有嗰個嘅責任向廉政公署。 其實陶錦新琴日都講咗嘅， 你哋要 噶。胡官都講得好清楚， 係啊，因為咧胡官係講得好清楚呢件事咧。嗱，佢而家參選人就等於候選人，一宣布咗之後，你就受呢個條例。 同埋我覺得胡官都好聰明啊，佢夾個頭出嚟，你而家即係話我啫，其實唔係話佢。都系话题 嘅，咁咧，我自己觉得咧， 放佢冇刀， 你放佢冇刀，薯片又唔会喐噶啦。我自己觉得佢唔会喐噶啦。 胡官可能会喐， 胡官都唔会喐，佢讲咗唔会喐， 佢讲咗唔会喐， 佢讲咗唔会喐。 咁咪涂谨申喐咯， 就应该系选民喐咯。 系啊， 嗱呢样嘢咧， 政会司啊嗰啲咧， 系啊，你系咪你都应该要做噶啦？从道理上， 郭荣亨啊， 啊，系咯，从你哋而家都会觉得嘛 ，A、B、C 啊嘛。ABC 你更加，如果從政治的角度嚟講，你都應該要做嘢啦， 係咪？但有冇人諗過點解林鄭一個咁即係點講咧？一個即係咁幹練嘅一個政務官出身嘅，會喺呢啲問題裏邊賴嘢咧？ 我有我解釋一陣，你又補充啦。嗱，林鄭做呢啲嘢咧，已經唔係第一次，係多次 閉門放毒。 嗱，我哋所知三次，其實我話俾你一定唔止三次閉門放毒。嗱，我哋做傳媒嘅好清楚知道嘅，呢啲係 common practice。但咩叫 common practice 咧？嗱，通常係咁嘅。如果有政府官員話：喂，我有啲嘢想放嘅，放係咩咧？係放風、放氣球。然後跟住咧就話：不過你就唔好話係我講。OK， 又放嘅氣球係唔會係涉及違法或者攻擊某人嘅，而係一啲可能涉及政策啊，涉及即係所謂嘅放風就係睇下。 其實 係 briefing policy briefing 係 啦，咁嘅嘢嚟嘅。咁如果當譬如你當為一個老總，佢聽咗呢個 briefing 之後，你係可以選擇咩咧？就叫做 消息人 報啦，或者消息人士透露啦， 或者喺嗰啲咩李先知、李八方、傅留營嘅嗰啲寫咯。 但係絕對唔應該啦！嗱，啲人話：，呢啲成日有啦。話我話俾你聽，林鄭所做嘅嘢絕對係不道德，而且唔係話一個 normal 嘅事，就係話喺一啲嘅 briefing 裡面去 attack 一啲嘅同僚。佢上次啊，我咪講今次啊，上次咧就已經係咧就話。胡蘇貞咧，其實就點樣嚇冇做嘢啊，冇能力啊， 欺做唔係佢講，欺做係阿葉劉講。 同時佢又聽埋阿梁振英 講 精噶， 係啦，話梁就話 冇朋友，冇朋友。 嗱呢啲嘅 難相處， 我哋就話呢啲唔係喺對住一班傳媒高層去講嘅嘢。 嗰啲唔係佢朋友嚟噶嘛？嗰啲傳媒高層其實，你點可能咁講嘢咧？ 嗱，依來蠢啦， 死梗噶， 死梗啦。第二，我話依個唔 normal 嘅，依個唔係一個我哋叫做一個嘅閉門裏面吹風嘅內容嚟嘅。你如果作為一個 decent people 好，或者一個有政治智慧嘅人嘅官員都好啦，你係唔會喺個閉門裏面對住一班傳媒高層去 attack 你嗰個同僚嘅。 嗯， 你 attack 同僚，其實你係預咗嗱，我話林鄭係要預咗呢樣嘢係放出嚟，我就解答你嘅問題啦。林鄭是根本是想這一樣東西放出來的，是放出來的，就因為呢，今次的訊息就想告訴強化一樣東西，就是我被陰點， 還有你投薯片都沒用， 都沒用，但是只不過是說，你不要說我說而已嘛，你說消息人士嘛，消息人士就是，人們估消息人士要是中聯辦，要是 懂啦， 懂啦，有什麼啦， 劉兆佳啦，陳佐爾啦， 只不過他真的蠢，因為蠢是在於什麼呢？ 你裏面有香港零一喺度， 冇香港零一冇， 即係有人白俾香港零一聽，但好似零一報先至到蘋果噶嘛， 零一報先嘅， 係啊， 你蠢蠢就兩樣嘢啦，第一。你叫我唔好，佢後屘咧就叫阿戴建文就打翻電話俾我，喂，今日唔報得啊，啲嘢唔報得，唔報 啦 ，too late， too late， 你唔叫我報， 你咁打死人哋先報啊。 系啦，我咪报叫俾个报俾好，你话零一好，苹果报 系啊，咪由其他去报咯。我谂系明报 tip off 零一去报添。 呢个第一啦，咪第二你要知道以前我哋个年代系咩咧？你系真系咧 你約了二十幾個友咧，你係 out of control 嘅。通常呢啲 briefing 咧係兩三友嘅啫。 但我話俾你聽啊，呢啲 細 維啊嘛，呢啲叫 細維，你先 control 到。放毒二十幾友， 放毒咧就係 one on one 添，我覺得。 係啊， 淨係打起電話打俾劉俊濤嘅啫，唔應該喺廿幾人。 即係 exclusive 咁揾咗 好 exclusive 嘅。係啊，點會？ 你幫我搞搞佢， 而且係非常 reliable。 嗱，我想話俾你聽啊，你話阿林鄭放毒四次啊嘛，話俾你聽，所有人計都好咧，一定係坑少咗一次。點解咧？就係佢曾經試過喺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嘅犯罪裏邊咧，係喺佢喺嗰啲高層面前放毒嚟踢我啊！真噶，後屘係喺明報出咗噶呢個新聞， 係 唯獨寫明報出， 關乜事啊？私人恩怨。 嗱，我都講過噶，咁我話本來我話件事我唔講嘅，但我覺得呢個係真係有 public interest 嘅。 係咁講啊， 就係我想用五分鐘時間去 咁要聽下啦。 係，嗱，話説嗰陣時咧，就係你記唔記得大約2010年到咧，咪刮起呢個僭建風暴咧？其實僭建風暴就最尾令到唐英年敗選啦， 係 捧咗梁振英上去，又係一手係林鄭搞出嚟嘅。咁當時咧就啲傳媒就未進入競選期，就捉嗰啲政府官員邊啲僭建，咁就捉咗阿孫公，捉咗阿林瑞龍，就最大鑊捉埋阿曾蔭 曾蔭權啊嘛， 曾蔭權個唔知麥當勞道嗰個祖屋 係 係啦，咁咧就當時咧就曾蔭權咧就做完曬啲工程之後咧就話因為屋宇署已經出咗個信俾我啦。就話嗰個僭建物已經解決啦，咁所以我哋咪出個新聞稿咯，就話已經解決啦。咁但原來唔係嘅，每次屋宇署巡查，今次係巡查露台，咁佢滿意咗你個露台，唔代表你其他嘅嘢合乎資格嘅，咁又要睇佢下一輪巡查乜嘢。咁所以就喺個會議上邊咧，朝頭早咧就提出就係話，可唔可以叫發展局長俾一個 briefing 俾所有政府嘅同事？究竟呢、這個？屋宇署的清查僭建物的政策是怎樣的，讓他們好好地去回應記者對他們自己屋企出現僭建物，即是有個 proper 的回應，不要被人說你講大話。咁咧，佢就好笑嘅當日，攞咗一沓屋宇署嗰啲 leaflet 出嚟，一手揈咗出嚟， 即係講阿林鄭。 啊，咁嗱，早討會嗰張台就好，一張大嘅圓台咧，咁啊中間有個窿嘅。嗰啲傳單咧 飛曬地， 就飛曬地下，跌咗落中間個窿嗰度。 係， 大佬上司同僚全部喺曬度。 咁我做咩要咁飛啊？咩意思啊？ 佢根本就你班友自己睇啊！你明唔明啊？個態度就係 態度好惡劣喎，咁樣 十分之惡劣。 啊！ 咁我就發言啦，當時我就話，即係局長唔可以咁嘅態度，因為其他同事其實都count on你，你要話俾佢聽究竟屋宇署嘅政策係點先得㗎。其實，咁當然語言之間大家即係有爭拗啦。咁佢就將呢件事就 twist 咗之後咧，就同嗰啲所謂閉門高層記者講啦，就話有啲特首辦嘅人咧就好跋扈啊，阻撓我做嘢啊，乜乜乜，根本成件事唔係咁嘅。其實，佢就將佢 twist 咗去嗰樣嘢嗰度。咁出嚟嘅報導當然就係。即係我又俾人開曬名啦。咁問題就係我一睇就知道邊個放㗎啦。其實已經係，因為當時我 confirm 嘅人就係佢啊嘛。我當時嘅出發點我唔係討論緊個政策啊，而係我只不過就係話，即係大家同一個 team， 有好多人出中伏啦，即係俾傳媒發現到有僭建物啦。咁究竟屋宇署巡查嘅政策係點？你可唔可以講清楚俾？ 咁呢個係危機處理， 呢個係 crisis management， 一個好基本嘅嘢。大家如果同一個 team 搞清楚 information 先，係 啦。你唔好話非傳單，即係在有好多人睇住嘅。其實當日啊， 係 即係唔好話呢啲行為本身幼稚咯。我覺得， 我都咁樣飛放，我都好難理解。 仲要飛到跌曬落去，跟住要啲同事擒落去個窿嗰度執翻， 係真要爬嗰張台擒入去。 係咁係啦，係咯，唔好由下邊由上邊擒落去。 咁啊，參與會議係咪全部都低級過佢啊？所以佢。 咁入司長 有啲同級啦，肯定。 咁佢呢個行為本身係咪應該睇下醫生咧？我開始懷疑。 嗱，所以啲人話 有上帝呼召佢啊！ 即係佢話六八九係孤獨症，我可以咁講。佢同六八九兩個係惺惺相惜，其實應該結婚我。 唔係，所以 即係佢嘅孤獨症嘅程度啊，其實同六八九係不遑多讓嘅，真係。 即係我講個笑話俾你聽，我認識好多即係 Permsec 嗰啲層面嘅政務官，大家都唔想 under 發展局嘅嗰陣時、最出名就係楊立滿啦，即係歌王啊，而家成日參加呢、這個表演唱歌，即係參加個十八區歌唱比賽贏咗，但係去咗做 AO 嘅。 哦 ，OK， 係啦， 即係張學友嚟㗎，張學友又係十八區 啊，即係好靚仔下嘅，即係而家都仲好靚仔下嘅。咁啊提早退休，咁提早退休嘅原因就因為頂唔順呢個發展局長。即是他那時候是發展局的常任秘書長，頂不順就寧願提早退休。咁收尾有一個就可以 under 他做了很久的 AO。咁我哋閒談嗰陣時候就問他，喂，有咩橋啊？ 係， 有咩橋可以應付到一個？ 一個咁惡頂嘅上司，點樣可以即係喺佢揮下可以即係做咁耐得咧？咁其實佢係好簡單嘅啫。因為林鄭就係、是、佢對下屬係好嚴苛嘅。即係譬如今日。send 個 email 俾你咧，佢就要即係今日放工之前就要收到你嘅 response。 係， 咁如果你做唔到嘅話咧，佢就媽媽叉叉咁樣嘅，即係奪命追魂 call 嚟嘅，即係羞辱你嘅。係。咁但係呢一個即係我覺得係 AO 之中嘅極品嚟嘅，佢話。 係。 佢話好簡單嘅啫，我每一次收到呢個 email 咧，其實我都擺咗喺櫃桶底嘅，我唔會理嘅。咁因為佢話林鄭嘅 style 就係咁嘅。然後因為佢孖叉完之後，佢就話俾你聽，你都係唔得噶啦。等我話俾你聽點做咧，佢就會攞個答案出嚟嘅。即係佢已經做埋嗰份嘅啦。其實佢成個過程係為咗羞辱你同埋突顯你無能嘅啫。 即係你肯接受佢羞辱就， 你只肯接受佢羞辱就唔使做。 即係面皮厚，即係嗰啲咩誒襟崖底乜 底乜係啦，即係呢個林瑞麟以前嗰個 style 啦咁樣。咁所以咧就成為呢、這個即係政務官。界裏邊嘅笑片嚟嘅，其實即係大家都攞嚟笑嘅。其實就係話咧，即係佢係可能無疑佢係花好多時間喺 office， 放棄自己家庭生活等等呢啲咁嘅人。但係亦都因為咁樣令到佢咧咁多年以嚟咧，佢嗰個 political skill 都係唔得嘅。好多人就話 political skill 係嚟自死做難做，其實呢個廢話。 死做難做執行啫。 係啦，一個政治技巧其實係嚟自你嘅 life experience。即係你譬如胡蘇仔咁樣好簡單，佢早期移民美國，其實美國當時嚟講都係一個種族歧視相當嚴重的一個社會嚟。佢講佢話喺唐人街打鬼仔之